谱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说到工作这回事儿啊，大家都是从不同的起点迈向了社会，迈向了职场。那么有人呢是大学毕业啊，有的是硕士，有的呢是博士，也有一些呢是从其他的方向啊转过来。前两天在网上我看到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博士毕业论文悲情致谢引女友回应，学术是一场超越金钱的修行》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位博士啊，他在念博士阶段非常的辛苦啊，然后呢他终于毕业了，他要感谢很多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女朋友啊。说到博士，其实我感觉呢他也是某种程度既有工作性质又有这个科研性质的这么一个复合体。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请到了一位马上要进入博士阶段的同学啊，请他来谈一谈他为什么选择读博，不选择去工作。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小静同学。小静你好。 你好。 小静，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学的是固体力学专业。 如果通俗的解释，是研究什么的呢？ 其实就是研究一般材料的力学性能，比如说它是否能承担这样一个负荷的，就过重的载荷之类的这些问题。 啊、就一个东西是否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力，多大的重量，是这意思是吧？ 对。 你是什么时候要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啊？ 我今年9月份就进正式博士入学。 嗯，等于现在还在硕士阶段。 对。 但已经通过了这个博士的这个选拔了， 对 吧？好，那如果说你不选择读博的话，你会往哪些方向去发展？ 如果不读博的话，我做的方向就是传统的力学方向。 嗯， 一般毕业之后就会进一些大型的研究所，比如说西非啊、成飞这些那个相应的研究所进行工作，或者留在北京的一些航天院所。 刚才你说的西非是指的是西安飞行？ 西安飞机制造厂 啊，西安飞机制造厂，成都飞机制造， 成都飞机制造厂，都是中航工业下属的集团。 嗯，然后去做研究。 对，主要还是跟一般就更偏向于工程类的。 嗯，这个工作好找吗？ 嗯，工作可以说是非常难找，因为现在航空航天领域的人才已经非常的多了，而且就达到一种饱和的状态。 就说你的目标单位是那些，但不一定他们的目标是你。 嗯、对。 啊，那这个竞争比例怎么样？你们班同学有多少能去那些地方工作的？ 嗯，能去的可以说是少数，一般的话5个里面有1到2个能去，更多的人就是转业的进一些船舶的制造厂，因为毕竟基本的理论是相同的，或者进汽车相关的领域，还有的就是转业去当老师啊，这一方面的比较高薪的一些工作。 哦，你刚才说的是转业，实际上是指转专业， 转专业， 是吧？ 对。 啊，刚才你谈到了当老师反而是高薪的工作。 对，因为我们进入飞机制造厂的以硕士的资历进去的话，月薪大概是8000左右，这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就到手的是8000。而如果去比如说去一些教育机构当老师，当然不是指的那种比如去那个正式的那个 公办学校 当老师的话，如果去教育机构当老师，你经过一两年的磨练代课，可以说工资是可以非常高的，基本可以达到20000的水平。 啊，这是你们的师哥师兄们都去过是吧？ 嗯，我们有人去过，在当地的一个教育机构，就是新东方。 啊，教什么呢？ 教一般是数学或者物理方面的，因为我们专业实际是物理的专业嘛，然后但是也要求很高的数学功底 啊， 教初中高中的话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嗯，这就是你们职业的方向。 对。 那么你为什么选择去申请博士呢？ 我想读博，一个就是因为我自己一想，我今年20多岁嘛，然后我刚到退休大概要40年的时间，这40年的时间感觉有点长，如果你每天都在研究所工作的话，就觉得40年就几乎就已经被绑在那里。而读个博士的话，就可以给我更多的机会，我也可以出国当出国读博士后，然后进行科研的方向。而且博士我觉得更是一种体验，你可能错过了这个机会，你以后再想读博就更难了。 所以你能设想，如果研究生毕业去刚才所说的那些地方的话，你的未来基本上可以预见。 对，基本上就是预见的一个未来。 要么就转专业了。 对。而且转专业其实都是工作嘛，一工作你都是40多年，到时候再转型的话其实并不是很容易。而且我觉得我更适合搞科研这个领域的研究。 就既然我还是要做科研，那与其我在正式工作之前给自己的生活添点料，增加点体验，是吧？ 对。 好，那这个体验好不好呢？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开始读博哈。那你看我刚才一开始说的那个网帖啊，叫学术是一场超越金钱的修行哈，就是一个博士他写了一篇论文的感谢信，然后他女友就以刚才那句话来回应，很辛苦的。我跟你来念一念啊，也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位博士一开始的时候很煽情，他说，我出生的时候是一个下雪的深夜，我的父亲在床边生了一堆柴火，我的母亲躺在四周漏风的那间破屋的角落的床上，咬紧牙关生下了我。27年后也是在一个下雪的深夜，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当我打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站起来，拉开窗帘，打开窗户，白天还吵吵闹闹喧嚣的世界变成一片洁白，让人顿感清静。那这个致谢信一开始写的像散文一样哈。那再来看他读博士的这几年哈，他说从我进入大学到博士毕业整整10年，本科4年，硕士2年到3年， 对， 这就已经有 六年到七年 了，是吧？差不多10年。再加上3年的博士啊，他说在这10年里我过得浑浑噩噩。他说10年前我的体重是60公斤，10年后我的体重还是60公斤。10年前我一无所有，10年后我还是一无所有。10年前我眼睛明亮有神，10年后摘掉眼镜我已经看不清自己有多少个手指啊，等等。还有啊，比如说10年前我只懂得砍柴种田割草放牛，10年后我已经成为一个懂机械金融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但如果你问我这10年最大的长进是什么，我将告诉你，10年前我17，10年后我27。这是一个还比较有文采的博士写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些现实的内容啊。因为他家里还是比较的清贫啊，所以说他的这个生活还是比较的拮据。他说，有的时候当我不知道下顿饭在哪里的时候，我想要是天上能掉下点钱就好了，可是我抬起头只看到发黄的树叶一片片的落下来，所以我从来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因此我没有信仰。感谢我年迈的父母， 我在这十年中不忠不孝，没有让他们过上一天幸福的生活，他们还不停地支持我，关心我，鼓励我，经常问我缺钱吗？所以我相信亲情，我从不要他们的钱，我不想看到100块钱就想起几百个鸡蛋、几百担猪草、几千个红砖。衷心地感谢我的五个姐姐，是他们陪我度过快乐的童年，他们在我求学的十年中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询问我的身体生活，要我多吃一点，给我寄钱，我也一直拒绝他们。这十年里，他们在广东的毛织厂、制衣厂过着非人的岁月，我不想看到那种用血肉生命青春换来的东西。最后他要感谢他的女友啊，女友后面还有一篇回应，他说我要感谢和我相濡以沫的女友某某某博士，也是博士， 也是博士。 哎，他说我们以总共不到600元的月收入，在上海和杭州这两个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生活了5年，这5年里我没有给他买过像样的礼物，而他却无数次的在我青黄不接的日子里给我寄来他省吃俭用的钱，我才得以完成学业，所以才相信爱情。我无法明白他以275元的月收入居然还可以救济我，或许他那纤细苗条的身材就是最好的答案吧。首先我想问一下他们这个收入情况啊， 这个收入情况跟我理解的收入情况有很大的出入啊。 嗯， 首先呢，我就是因为他可能是因为好几年前的，可能跟我们现在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吧。 嗯， 我就先说我们的情况，因为他们的我也不了解。我们读博的情况，首先是要交一个学费，大概是10000的左右。然后国家的补助是每个月1950，将近2000块钱。 嗯， 所以这样算下来，其实这个补助已经完全可以抵消掉学费，而且还有一定的剩余。除去这一部分，然后国家还有的那还有叫做学业奖学金，每个博士入学的时候都会有，包括硕士入学也会有学业奖学金，评定等级，1等9000，2等4500。3等是0， 嗯，就是2等是吧？ 对，其实就2等，但是他评定3等是有20%的人是3等，这是硕士阶段 给你一个荣誉是吧？ 对，硕士阶段的情况， 嗯， 博士阶段评定的奖学金大概也是10000左右， 嗯， 这个具体我还不太了解，这是另一部分钱， 嗯，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导师给的助研金，这个是国家规定必须有的， 就你给导师干活吧。啊，跟他一起做研究， 嗯， 导师是有项目经费的， 对的， 他可以给你一些， 这个是国家规定必须给的补助，叫助研金，是5000到上可能是不封顶的， 一个月吗？ 最对一个月最低是500，最低是500， 最低是500， 对，500到2000左右，一般的博士都能拿到2000。 啊，嗯，你们学校的博士都能拿到这个数吗？ 我们学校的博士一般是1000左右， 嗯。 嗯，有的项目多的课题组可能会给到2000，而且做项目会有额外的补助。 嗯，你这指的是工科的吧？ 对， 理工科的吧？ 理工科的。 好，那文科的呢？ 文科的我就不太了解了。 嗯，好，这加起来啊，每个月发1950， 1950的国家给的补助。 补助，那么刨去10000块钱的学费，基本上每个月能剩1000块钱，是吧？ 还有国家给的学业奖学金是10000左右，平均带来是一个月1000。 嗯， 还有导师给的补助500到2000左右， 就取中位数吧，1000吧， 我们就取1000。 嗯， 其实相当于剩下还就是最后算下来，可以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3000。 嗯， 其实已经相当于一个二三线的一个一般的水平了。 嗯，那为什么他的这个情况这么低呢？ 嗯，一个我不知道他的专业啊，然后可能是专业有所不同， 嗯， 另一个就是可能当时就是因为他是好几年级，他毕竟已经毕业了嘛， 嗯， 可能然后当时的政策可能也有所不同， 嗯， 当时的政策可能是不需要交学费的，所以说不需要交学费， 嗯， 然后所以也没有那个补助， 嗯， 可能是出现在这一块， 嗯， 然后剩下的就是导师给的补助，因为不同学校规定不一样，不同的学科也不一样。工科一般是500到2000左右。 好，那如果说哈，如果说你要读的博士，收入是这么一个情况的话，你觉得你还会读吗？ 嗯，我可能会有所犹豫，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读。 换句话说吧，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读博士，跟你当年读本科一样，要每个月从家里拿生活费的话， 嗯， 你会怎么样？ 嗯，这个我想了一下，其实就博士我们课题组还是有很多空闲，就自己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一些特别那种就是特别剥削的课题组会让你做很多的项目。我们课题组主要还是以自己的课题为主，所以有很多的时间来做我们自己的工作。我可能会利用周六周日的时间去做一些兼职，然后至少能让自己收入相抵，不至于入不敷出这种的。 嗯，好，所以这位博士他只能代表他自己是吧，或者说代表他当年上学的那个阶段， 对， 是不是？嗯，所以他说他们两个人每月的收入加起来不到600块钱，那么这背后就是说他没有奖学金是吧，背后是说他没有一些刚才你所说的助研金是吧， 对， 或者是只 有学业奖学金 啊，就没有这些 国家补助和助研金 啊 三部分。 另外呢，也没有说他们自己再去打工啊，兼职挣点钱，是不是？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对， 好，那事实上的话，大家也不能忍受啊。 对，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好，那么再来看他这个女友的回应啊。他说，在我认识我男友之前，我对博士生的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我原来觉得他们是家乡的骄傲，国家的精英，好像是天上的神仙，潜心科研，逍遥自如，与我们这些凡人大大不同。但是我现在发现，在读的博士生竟然是一个特别的弱势群体。前些天我听我男友讲，他隔壁寝室师兄跟女朋友分手了，师兄女友的父母不同意把女儿嫁给没有房子的他。我男友的室友也跟相恋两三年的女友分手了，原因还是钱房子。他们已经要准备结婚了，女友在老家工作，结婚后打算过来到上海，他要求在上海买房，但他现在的经济状况买不了，于是吵到分了。听说那位博士兄弟天天喝酒，夜里还忍不住流泪。我是女生，我能理解女生和女生家长，家长都希望自己女儿嫁个条件好一点的，女儿就可以少吃点苦，少受点累。我也曾经因为我男友现在经济条件不好，狠狠地大哭过一场。为什么别的女孩子嫁人有浪漫的婚礼，有钻戒，有房子，有车，而我们想办婚礼都得去四方借钱，更别想啥房子和车子了。我觉得委屈，我不比别的女生差，为什么我的生活是这样？但是他没有钱，是他的错吗？没有，他每天都很努力，很努力的学习和工作。我有错吗？我非常能理解他的难处，他的处境，可是我就是想哭，我就是忍不住眼泪。在这个物质的社会，我承认我是有点心浮气躁，我也想像神仙一样淡泊名利，可有的时候真的好难过。记得我问我男友当时为什么要考机械专业，他说高中时特别喜欢军事，特别喜欢看军事杂志上的战斗机、军舰啥的，他梦想成为中国造航母的专家。后来问他为什么要读博士啊，他说希望以后能过上些好的日子，不过早知道现在这样，不如当时本科就出来工作，像本科那些同学一样都已经过上好日子了。我很想告诉学弟学妹们，特别是学弟，如果家里不是很富裕，请你考虑清楚再决定是否读博士搞科研。不管你有多适合科研，不管你多有热情为科学献身，因为来自生活和情感的压力很可能把你的热情的火焰浇灭。但是呢，她最后啊还是选择了跟她的男友在一起。她说，我曾经想过在老了之后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不是名车，是一双紧握着你的手，陪你一起散步唠嗑的人。在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留恋的是什么？当然不会是豪宅，是你最爱的人。不管他有几间房，存了多少钱，家里有几亩地，地里有几头牛，相信我，你们会幸福一辈子的啊！最终呢，他还是回到了这个情感上来哈。 首先我觉得我们家他们对我博士的支持，一个是并没有不像他这么差，虽说不是特别的好，但是至少也不像他说的这么差，至少 对于我现在生活至少是衣食无忧的，而且我也没有那种攀比的心态，说必须要用多么名牌啊，多么奢侈的东西。其实我很多时候我就觉得衣服只要能穿就行了，然后吃的只要不饿死就行，至少食堂的伙食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还是选择读博，但是我就是还是像很多人一样的压力，其实就是买房的问题。就是他文中也有提到，我觉得其实以后真的要在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生活吗？其实我对此也是有很大的疑问。其实我现在就最近目前的形势来看，我觉得北京上海其实它已经发展到一个顶峰了，它的人才已经达到了一个饱和。其实我现在更倾向于去一些新一线的城市，虽然说它整体的水平没有现在的北京要好，但是我离我毕业四五年之后，它可能已经又上升了一个档次。这种城市我觉得才是更适合我们去的一个地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文中谈到的买房的压力其实对于博士来说是巨大的，特别是在一线城市。 对， 毕竟你们工作的时间晚。 对， 就算刚才有那么1-2千块钱的收入，那也只是满足日常开销， 对， 让生活过得好一点，但是如果谈到买房的话，那还是差得很远很远。 对，差得太远了。而且另一个原因就是，即使你勉强在一个一线城市的边上边缘买了一套房，那每天上班的时间是不是又有很多，这个时间的成本也是很高的。 比如说啊，你们已经毕业的博士师兄，他们要留在北京是怎么来面临这个问题的？ 一个是他们进的一些航空院所可能工作几年之后会解决一住的地方，你只可以住，然后孩子也可以上学，但是呢你不能进行买卖，这个房子其实不是你的，你走了之后你就不能住了，可能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可能是或者先在北京这些优秀的航天院所先干一段时间，然后等到有了一定的资本，就是有了一定的资历之后，可能再去一些其他地方。有的如果不想留在北京的话，可能就直接去其他城市，就直接去其他城市读。因为博士毕业如果比较优秀的博士他是可以留校的，就可能去一些其他的高校当老师，当大学老师这样一个方向。 就是说要想留在北京不靠别的能力的话还是很难买房的，但是如果去的好的单位，有可能单位会给你解决住房问题。 对， 但不是说卖给你， 对， 也不是说不要钱，是不是？ 对，他还会收取一定的费用，就是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是这样。 那如果要是留在高校呢，学校能够解决房子吗？ 学校也是一个小产权，但是它一开始是一个单身的公寓，就是专门为青年老师准备的。然后剩下的就是可能要排队进行，也是有小产权的房子。 所以说想留在北京要靠博士毕业之后的收入买房，那还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 压力很大。 但是呢有住的地方这个事儿并不难。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解决你子女的教育问题。 好，但是很多女孩不这么看啊，他们希望要有自己的一套房。那也可以啊，刚才你谈到的一个选择就是说我可以去外地，去外地的这个高校当老师，或者是到外地的一些研究机构去，那么他们对你们是非常欢迎的。我听说就是有好多政策，房是什么样的标准，科研经费是什么样的标准，还有什么其他的待遇是什么样的标准。 我了解过这个情况，去河南的话首先那个给予的落户奖励就是50万，然后分免费住房加20万的科研经，就启动科研经费，启动经费20万，可以说已经是，就如果你要求就是博士毕业，如果去一些新一线的城市，可以就会就一些不是很发达的就国家扶持的地方会有很大的奖励。但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新一线的城市它的 即使再过四五年，它发展的水平也并没有北京这么好。 嗯、 所以说，而且这个补助的话，其实就是新一线里比较靠后的一些城市，而相对较好的一些城市，比如说苏杭那一带，或者是青岛这一带的话，其实补助并没有这么高的。 那个补助是直接给你当钱花的， 对， 没有什么限制条件， 没有。 那个房子不是送给你的， 房子也是有是 有产权的吗？ 有产权的。 啊，那就算送的。 对， 那你得签合同吧？ 对， 得在这 签合同， 多少年 多？多少年？肯定是有这样一个限制的，而且违约之后什么的，就违约的代价也非常的大。 那就是 相当于把你绑在这里了 啊、嗯，给你的你都得给我还回来，是不是？ 对。 好，那如果有这种情况，你会选择吗？如果啊，现在这个外地的新一线城市开出的这个吸引条件越来越丰厚的话啊。你们的师兄会不会去选择？我们即将进入这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和小静来聊一聊哈。要毕业了，是选择读博还是选择工作？博士之后的生活压力你如何来平衡？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本期的职场观摩团，稍后见。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请到一位嘉宾，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即将进入博士阶段学习的小进同学啊。上半段呢，我们谈到的就是很多的外地经济不如北上广发达的地方开出了很多丰厚的条件去吸引优秀的博士毕业生啊。那小进，你现在还没开始读博呢哈。 嗯。 但是你对于未来毕业之后的这个去向有打算吗？ 嗯，我想过几个去向。其实第一个其实就是像我的师兄一样去美国读博士后。 嗯。 一个就是因为我师兄他本来科研能力很强，他的文章数量非常的多，而且去美国之后是他一展身手的好地方。 嗯。 其实读博士后的话就相当于给自己更开阔的一个视野。嗯，第二或者就是像另一个师兄一样去那个去成都或这类城市当大学的老师、大学的教授，走纯正的科研路线。 成都给你们开出什么样的吸引条件？以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嗯，成都的引进其实还是很难的。首先，如果要去非常好的大学，需要出国的留学的经历， 嗯， 就是如果你需要有博士后的经历。至于其他方面的条件我还不是很清楚，或者是去河南郑州给的条件是非常的丰厚的，有50万的落户奖金， 就刚才你说的那个。 对，嗯， 这第二个选择。 对， 去某些城市的高校， 新一线城市的高校， 而且是得在省会。 嗯，因为它国家发展主要扶持的还是省会的城市。 嗯，还有吗？ 嗯，或者就是还是去一些研究所，比如还是去西非和成非啊，或者还有省非这些，这些非就是一线的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呢，对博士的要求其实还是蛮高的，虽然说工资会比硕士稍微要高一点，肯定是会破万的，但是呢，他们就是，但是博士投资的这几年时间，如果还是去研究所做的工作，跟硕士其实是很相似的。 嗯， 相当于这几年投资的时间相当于浪费了，而且你还少了3年在研究所的经历。 所以你排在第三位。 对，所以我排在第三位。 没得去了，再考虑一下。 对，第四位的话就是转行当教育机构的老师，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因为我选择我的专业，选择读博士的话，如果去了一些教育机构当老师，相当于这就不是三年的时间了，这整个大学这十几年的时间相当于都浪费了。 那是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做的选择了。 对。 那你们毕业的师兄们师姐们，在你刚才所说的这个选择里面，哪些去的多？ 更多的还是第三类。对，因为前几就师兄师姐们他们毕业之后，一个是没有出国的经历，所以说进高校其实是蛮难的，更多的还是去一些研究所。比较好的研究所，或者给他们丰厚待遇的研究所，或然后其次的是第二位，就是进高校当老师这一方面，也是从讲师开始做起，或者从实验室开始做起。再之后就是出国读博士后。这个也是需要相当的勇气来读博士后的。 拥有最好选择的、最好去向的人是最少的。 对。 是吧？ 然后第四类转行的目前没有。 没有哈。 对。 那比如说去到读了博士再去研究所，他们怎么来看待这个博士的经历？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不跟硕士一个起点了吗？除了工资高一点之外。 硕士起点是比硕士稍微高一点。其实博士更是一种经历。如果进研究所工作40年的话，其实到最后就会觉得很乏味。而博士这种经历呢，可能会给你一个更高的选择的机会。如果说硕士毕业之后，其实硕士毕业之后去这些研究所，可能去的不是特别好的，就比如二线制造厂的研究所，一些二线的研究所，而博士毕业之后可能会就有进北京的研究所或者这些一线研究所的机会更多一些。 刚才啊，我们说的网帖当中的博士的女友啊，她说其实还有很多她的朋友选择了跟在读博士分手了。基于很多现实的考虑啊。那么我也想问问小静啊，你要去读博士了，你这个情感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啊？ 当然也受到了影响，就是我的女朋友也跟我分手了。这个情况就是我女朋友她是硕士两年，她已经毕业了，所以说她就准备找工作，而她是学教师领域的，而教师留在北京其实很难的，现在就是户籍的限制。都需要经济户口才能留在北京的学校，北京的那个公立学校当老师，所以说他最后就选择还是去一个外地的一个二线城市当老师。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异地的问题，所以我非常敬佩网帖中的这一对人，他们在异地，虽说这个距离不是很远，但是他们能坚持了五年，其实已经非常令人钦佩的一个事了。 那是谁提出来的呢？ 最后其实就是默认的就慢慢的就分了，因为也知道异地其实是非常辛苦的，我本来就不想经历异地，他也不想，所以慢慢的最后就和平分手。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 他是很现实的考虑，就是在北京没有找到适合的单位。 对。 那为什么没有考虑转个专业或者是去教育机构呢？他这个专业用你的话说去教育机构也对口啊。 他学的是计算机方向的，其实这个跟教育专业其实已经不对口了。教育专业更倾向于数学物理这些，语文英语就主几个参与高考的科目的这些课程的老师。 那计算机方向也可以去很多公司工作呀。 去公司要求更高的是就是纯计算机专业的。他的专业还是就倾向于教育那方面，就一个对口的专业就是高校的计算机老师。他主要是倾向于教育，有计算机方面的知识。 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大学生在毕业之后干的跟自己的专业都不一样啊。他没有考虑过在市场上找找他看得上别人看得上他的这个机会吗？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在北京的生活压力比较太大了，就让他觉得，就是我们都觉得在北京生活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然后所以说最后还是想找一个更加轻松的工作。 哦，那现在是在哪个城市呢？ 现在去了武汉周边的一个城市。 哦，那那边的生活压力， 那边生活压力可以说是小的太多了 啊， 因为那边首先还是房价的问题，房价也是大概5000左右，首先这个房价，然后而且物价也相对较低，工资还可以，工资大概是3000到4000的样子，所以说其实在当地生活已经是已经不错了，而他刚入职是3000到4000，我们知道这个教师行业随着职称的升高，它是会越来越高的。 哦，那你和你女友的这个分手跟你读博士有关吗？ 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说因为我毕竟还有4到5年的时间，一切都不确定，而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她这4、5年其实是人生中最关键的一个时间，所以说最后我们还是选择和平的分手。 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 你也没有考虑过就是跟他一起到他喜欢的城市去工作？ 目前还没有考虑，因为那个城市并没有跟我对口的专业，没有一个优秀的大学，没有一个就是相应的研究所。 有人说这个毕业季就是这个 分手季。 你身边有这样的情况吗？就是一个人读博了，另外一个人选择工作，最后两个人没在一起。 我身边还没有这样的经历，因为就是硕士到博士这个阶段来说，读博的人并不是很多，大部分人还是想硕士就直接毕业，而且你也知道我们工科学校了，本来女生就少，这样的机会就少，所以说有女朋友的人并不是很多。 哦，所以你还应该感谢啊。 对啊， 有过这么一段经历，非常的难忘。那你的那些已经毕业的师兄，他们在读博士阶段有谈恋爱吗？ 大师兄，就是我师兄有的已经结婚了，然后他们就是已经 在博士阶段结的婚。 对，在博士阶段结的婚，结婚了，然后他们就已经确定，比如说我就是要去成都，就是要去郑州，就回老家这个地方。 那当时结婚他的另一半在哪里呢？ 另一半就是在成都或者是郑州，就在老家这一方面。 哦，就是他们先结婚，然后呢两个人异地。 对， 有一个人在北京读博士，毕业了业之后再回去。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妻子也来北京先找一份工作，两个人为了在一起，然后毕业之后再一起回老家这种地方。 就是大家还是做出了一些取舍的， 做出一些取舍。毕竟一方读博，一方不读博，其实是一个真的对现实中很多人就是很一个非常难的选择。毕竟有一方要放弃4到5年的时间来为一方付出，要么就两人经历4到5年的异地的时间。 啊，那你跟他们聊过吗？这个过程怎么过来的？ 这个我没有聊过，毕竟这个更涉及一些隐私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们既然都选择了这条路，他们选择了这种方式，我觉得他们这就是可能是一种真爱的一种体现 啊。那最后还结婚了？ 对，已经结婚了。 这个应该来说也是一个皆大欢喜，大家很羡慕的一个事儿哈。 对， 但毕竟就是博士在读的博士少。 对， 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阶段能结婚的更少。 对，大部分博士都是没有女朋友的， 就毕业之后还是 对毕业之后还是一个人。 那女博士也是这样吗？ 女博士的话，我问过很多女生啊，她们都会说当有了男朋友就读博，其实也是对自己未来的一种确定。因为女博士的话其实在就选择的圈子会可能会更小一些吧。 嗯，目前可能会这样，所以说我其实对于读博的还是单身的女博士，其实他们我就觉得他们特别的优秀， 嗯， 而且有很有自己的主见啊之类的。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其实啊，我们的任何一个选择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事业啊息息相关的啊，没有说一个选择就是为了工作，一个选择就是为了生活啊。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要做出非常难的抉择，就是因为这些选择牵涉到的方向太多了。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小静啊来谈一谈她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博士圈子啊是怎么面临情感的、工作的和现实的考验。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博士阶段啊，马上就要进入博士阶段了。小静，你有没有考虑过对你来说这几年怎么过来？刚才那位博士说了啊，这几年压力很大啊，头发越来越少了，是吧？这个视力越来越差了，等等。你有没有考虑过读博士对你身体的影响？ 嗯，其实我是考虑过的，但是我想的是，就博士阶段其实最大的压力还是毕业的压力。 嗯， 然后虽然说国内不同，很多地方都有博士的站点，但是毕业都是对所有博士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为什么那么难毕业呢？ 嗯，因为博士首先要求文章的数量要够，然后其次也是对就是如果说导师也要要求比较严格的话，其实也是对自己更严格的一种要求。你的博士论文必须要有博士论文的审核，必须要过审核，其实要达到一定的高度才会毕业的。 嗯 嗯，并不是所说的啊，随便想一想、搞一搞就能毕业的，并没有那么简单。 嗯， 所以说，首先还是毕业的压力。其实跟老师互相商量，然后根据目前研究现状来确定自己的课题，然后按部就班的做。只要你不要太过分，每天都不知道人在哪儿，也不读文章，也不做算力的话，一般情况下，这个博士的时间其实是完全够的。如果做自己的课题的情况，一般还有就是很多年毕不了业，有一种情况就是导师给的项目太多，然后让博士来做，所以说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项目上，自己的课题可能就会时间就会非常的少，然后导致毕业比较晚，就可能有这种的情况。 嗯，哎，你说的这个博士毕业啊，你听说过的最长啊，多少年毕业？ 最长就是毕不了业， 没毕业， 超过8年就毕不了业了 啊。那有读6年8年的博士吗？在你们身边， 非常可以说不是说非常多吧，但也不少。 那他们是个什么状态？你看到话 的？我看了，我觉得他们的状态已经就是可能就已经他们已经就在外面找工作了，可能就不要博士的学位了 啊。放弃的感觉了， 对，有一种放弃的感觉。毕竟如果前6年都没有完成自己的课题，再多2年其实也挺难的。 嗯，再说第二种情况，就是给导师干活吧。 嗯， 这个给导师干活跟自己的科研有的时候是不是一回事儿？ 嗯，有的时候不是一回事。就是如果说这个课题，可能是课题是别的研究所派给学校的，派给这个老师，然后老师再把它派给你。这种课题有的还是涉密的，我们毕竟军工航空航天类院校，可能完全你就不能作为自己的课题来做，它只是一个项目。而这个项目和课题又是完全两个不一样，如果说再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主题，那你就相当于这个项目所得就是对课题的帮助可能就是就是一些软件的掌握啊，软件的熟悉啊。当你做自己的课题，可能还要重新开始进一步调研，然后再一步一步往下做。嗯，这里面可能就会耽误好几年的时间。 哦，所以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一些硕士和博士留言啊，把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 嗯， 啊，给导师呢做这个课题研究啊，称为给老板打工。 对， 而且这个有的时候某些老板还挺剥削他的这个员工或者他的学生的。 嗯，这样的老板不多，但是一般博士都会做几个课题。我们比较特殊啊，我们没有课题，我们没有项目。 嗯， 我们就一进来就做自己的课题， 那还比较幸运。 对， 也是也基于这个考虑才选择读博。 所以很多的博士生，所以某些博士生他们在读博的时候呢就压力很大， 对， 很撕扯啊。 对，因为他如果做课题做上三五年，然后再做自己 做项目做上三五年，再做自己的课题又三五年，这八年时间就过去了。而八年时间就可不是跟三年时间三四年这样一样的概念。八年毕业之后相当于都三十多了。这个时候你再去社会上其实竞争力真不如硕士的竞争力要高。所以说当时我也是基于这个方面的考虑。然后如果说我们因为我们课题组一般都是四年左右，三年到四年，最多也不超过五年就可以毕业。如果真要读到八年的话，这个三十多的话，我可能还是也就不选择读博了，因为这个时间投入的成本就太大了。 读博呢和读本科不太一样哈，读本科呢实际上是接触某一个领域的一些基础知识啊，更多的是形成一种大学思维啊。但是读博呢更多的是在做科研，在科研上面的这个成绩肯定要比这个本科生要大得多哈。但如果要是从这个收入的累积来看的话，那么本科生毕业之后跟博士生毕业之后他们可能累积的这个 起点不一样， 起点就不一样了啊。 本科我们学校本科毕业的工资大概是五千。 你想、 起点是五千， 过了六年是吧？ 对， 那么他工资可能就是到一万了， 起点是一万， 那么他之前还有积蓄，那么博士呢你就算出来跟他一样了是吧，但是你没有积蓄啊，你也没有工作经验啊，他可能最后呢当个小领导了啊，或者带个项目了啊等等，他的收入可能跟你的收入差不多了啊，而但是呢他的事业成长又可能比你们要快，你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算下来其实还是我博士更比本科的总体的收益更高一些。 你算的是总体的收益更高一些。 对，总体的收益。首先本科能成长为领导的概率其实已经很少。有很多地方就是卡学历。你如果你不是硕士你不是博士你就上不去。就本科就你还是起始的那个工作。而相反呢博士他的起点高，他的选择性也更高一些。他可以选择更高端的就更加稀有的一些工作。而本科你人人去了都能做。那就不能体现你的价值，所以说它能上升的机会其实从概率的角度上讲还是比较小的。 但是博士他因为研究的方向的原因他去的地方是有限的。 去的地方是有限，但是基础的理论是一样的，对软件的运用能力其实都是一样的，就但是博士的熟练度会更高一些，他的经验也就更丰富，工作领域的一些贡献会更高一些，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理论来减少一些额外的损失，就项目的损失。 比方说啊，我们打个比方，你进到了科研院所了，一个优秀的博士生啊，我想你们可能也做过比较哈。一个优秀的博士生他是怎么成长的，他的收入啊，包括他在行业内的这个话语权怎么形成的，怎么变化的。 一个博士的话他可能上升的话就在经历几年的基础阶段的磨练，可能就直接上升为部门的一个领导啊，就是负责一个项目的整体的项目，可能会就走这个领这个方向，然后就越来一步一步往上走。一些到直到总工程师，当然这是最高级别的。 这个阶段竞争激烈吧？ 这个阶段竞争也很激烈，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做到一个小科长啊，就觉得哎自己已经差不多就满足了。但是有的会更加辛苦的就会更加往上走。当然到了那个阶段的话，其实跟自己的家庭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关系。很多总师就是经常是几个月就见不着面，经常就会有那种突然消失的情况，就到了一个涉密的地方，那保密最重要嘛。就不知道怎么回事，知道他出去了但去哪儿干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对家庭的影响其实还是很大的。 所以你刚才谈到的就是其实就算是读了博士，就算是到了理想的单位，但是依然会有很多的挑战。 对 啊，你的生活也依然不会那么的一帆风顺。 对， 那从你个人来说，你理想当中你期待的完美工作是什么呢？ 我期待的工作还是进高校当老师。 因为这是我觉得一个是当老师的话，他的时间更加灵活，当然当老师的挑战也是很大的，你要一步一步的做自己的项目啊，搞科研啊，也要他有一个上升。现在很多地方就是你一进了一个学校当讲师，等到几年之内你要是升不成副教授的话，你就不能在这个学校待了，学校就会开除你。所以说其实刚一进去的话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但是优点就是时间比较灵活，有更多的假期。不管怎么说，人嘛还是活着最重要。如果说你累个半死，然后三四十四十四十多岁然后你就去西天了，那对于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的人生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失败的一个人生。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想去的海外，想去的研究机构，想去的高校都去不了，同时你也不想去，比方说你谈到的这个教育培训机构，你觉得你学这个专业还在社会上还能找到工作吗？ 我觉得工作肯定是能找到的，因为我现在我本科到硕士那个阶段有一个很长的假期，那个假期我投了很多的简历，找一些实习的工作，有很多地方一看你是一看你是北航的学生，他马上就给你打电话预约你面试。所以说对于工作来说啊，我觉得找工作这一方面我觉得肯定能找上工作，先就是主要问题就是找多好的工作，找什么样的工作，这才是最主要的要考虑的问题 啊。就是哪怕刚才所说的这些理想都没实现， 对工作肯定我觉得应该至少养活自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哪怕我就最多就是不买房嘛。 好，所以我觉得小静的心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有现实的，也有理想的哈，有这个时代年轻人独有的啊，同时呢也非常有这个前瞻性哈，考虑到整个人生哈职业的规划。谢谢小静今天来到我们的职场保姆团当中做客哈，你对于想要读博士的同学们还有什么建议吗？ 我建议读博士一定要选好导师， 好老板。 对，好导师。 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是北广歌舞，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明天见。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